我要像一片云，在天上到处张望，要自在又逍遥，到处去流浪。我漫游四方，把那喜怒哀乐端详端详，仔细端还详。历经沧桑，尝透世间情行，我还是含笑把那天下闯。四海茫茫，到处是我家乡，我不怕寂寞失望，只怕没处闯。直到了有一天，云要在天上笑望，我也不会叹息生命太短暂，我便做飞霜，便做溪流江水荡漾荡漾，再去流浪。